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《感应篇》第六十九节，请自作位，欲人求胜。下面一字题：败人聊家，破人婚姻。我们先看前面那两句，回篇注解里面讲的是，君子正直律己，和为待人，人自慰而爱之。到呢度系一小段，呢啲系古圣先言教我哋做人嘅原则，亦系做人嘅本分。儒家将读书人、有德行的人亦分成三个等级：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。君子之称就是你的学问已经有了成就，好像现在学校读书你已经拿到学位了。君子是最初的一个学位，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学士、大学毕业了，古时候称为君子。他做人的标准是正直、端心、心直、行直，这两个字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如理如法，合乎理论、合乎道理、合乎法道、合乎人情，情理法都能做得很圆融。这种是对自己律己，对人是和为，和是和平，为就是因为，同人相处一定和睦，一定平等，一定肯帮助人。这个为就是帮助人，能成就人，这种是君子的德行。如是这样要求，佛亦是这样要求。佛法里面讲得更详细，讲的是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道。佛家那些科目都离不开这四个字：正直、和慧。我们学佛的同修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人都做不好，怎能成佛？ 太上呢两句话实际上嘅意思系劝我哋处事待人要谦虚，要恭敬。就算有纷争，我哋有理，以理说服人，都怕引起人哋嘅怨恨。何况我哋嘅理如果唔充足，咁就做罪业啦。所谓仗势欺人，这个势范围好广。而家一般多数都是自以为是，所以请自作威，作威作福，欲人求胜，咁更加唔可以。刻意侮辱人，佢点解要咁做？将自己嘅身份抬高。我哋曾经听过有啲人遇到同自己身份地位相当嘅，或者有比自己身份地位高嘅，佢喺大众之下批评侮辱，佢嘅目的喺边度？叫人哋睇到自己比佢哋都高。呢种做法实际上只能自欺欺人。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、有修养嘅人，见到听到就明白啦。你将来嘅前途，人哋睇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而老实讲，咁系自己侮辱自己。人哋有冇受到损害？冇。注解里面讲，若动请威灵，以行动请威作福，凌驾于人，即有涉福，而人不怀德，何以居人上府？呢种行为，就算人哋表面上对你嘅威德好似服啦，其实个心唔服。咁样你点能领导人？你点能领众？一个成功的领袖人物，一定非常谦虚，懂得忍让，而 以禮待人。這個地方講得好，以正直對自己，以和慧對人。這種人無論在世法、在佛法裡面絕對成就，儒家講的正心誠意，遵守聖賢的教诲。聖賢人對一切眾生基本的教導幾乎是相通的。儒家教人守禮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儒家講五個字都是做人的基礎，做人的根本。能遵守就是正直對待自己。佛家講五戒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新舊約裡面講的十戒，十戒裡面前面三戒是侍奉上帝。我讀過，同我哋佛法裡面講的唔懷疑、唔夾雜、唔間斷，佢就係呢個意思。不過佢哋對嘅係上帝，對上帝唔懷疑，敬仰上帝嘅心唔夾雜、唔間斷。第四條係孝順父母，後面就係佛家講嘅五戒。五戒我哋佛家讲唔杀生，佢讲嘅唔杀生呢条唔一样，我哋嘅范围大，佢嘅范围窄小，只讲唔杀人。其余唔邪淫、唔偷盗、唔饮酒都有，佢哋酒系准许可以饮嘅，但系绝对禁止酗酒。绝对禁止饮醉酒，你可以饮酒，不可以饮醉。所以我们看到世出世间那些圣贤教化众生，总原则、总纲领都相同的。违背了就是大恶了。和慧待人，佛同我们制定对待一切众生六和六道，佛家讲得非常具体。尤其是以六和做基础，我哋而家点解做唔到？做唔到嘅原因就系见和同解呢条做唔到，呢条做唔到，后面通通都做唔到啦。点解诸佛菩萨做得咁完善？佢第一条做到啦，第一条好难，就是你嘅见解、 你的想法看法是相同的。同哪个相同？同诸佛菩萨相同。诸佛菩萨对宇宙众生的想法看法是一体的。现代人讲一个生命共同体。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。我们没有这种观念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总是不会等同。真正觉悟的人，见先能同解。但是佛法教初学，咁要受过好好的教育。教初学在几时？儿童时候。成年之后，冇办法教了。古人明白这个道理，教人一定在孩童时候，在孩童扎根，他天真烂漫，他能听话，你可以逼他，塑造他的模型容易。人大过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不会接受人家的意见，那就没办法教了。我们以前跟李老师学习的时候，老师常讲，真正教学是在童子二十岁以前，那种是正规教育。从二十岁到四十岁那个阶段，补习教育。四十岁以后就没得教了。那个人已经定型，乜嘢都谁信呢？就算佢有恶意恶行，亦只好谁信，唔好同佢结冤仇。四十之前仲可以劝导劝导，四十以后唔得啦，只会同人结冤仇。能接受人哋劝告的，那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。没有深厚善根，四十以上他还会听你劝咩？不会接受。所以那些道理我们都要懂。你作恶，你做错事，不敢讲你，任得你。在这个地方收我们自己的忍辱波罗蜜，古人都是经验之谈。所以我们对人爱护人，特别是童年，要好好地教他，这种是真正的爱护，真正的慈悲。但是现在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困难，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不善的，所以教一个人学好 真的比登天仲难。你家庭教育再好，小朋友一出家门接触社会，社会是个大染缸，你说他不被污染，那个人是佛菩萨再来，绝对不是凡夫。凡夫不受社会污染，冇可能的。社会教育崩溃了，何况现在家庭教育也冇埋了，所以自古以来东方西方讲的预言，我们这个时代要遭劫难，我相信，我完全肯定，我不是相信他们那些预言，我看到现在社会教学的状况，你看现在年轻人他想的是什么，他说的是什么，他表现的是什么，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了。这种是非常不吉祥的预兆，现代人看不出来，没有读古书，为什么说读古书的人就会看出来，读古书是吸收古人的经验，他们一生的经验，换句话说，增长我们的见识，你看东西就能看得远，看得深，看得广。我们中国人讲史实，读历史就是吸收古人的那种经验常识。经是长学问，是智慧定位，读历史是长见识，那个见识的依据是什么？依据是因果，所以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就是讲因果报应。你看几千年记载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你真正通达明了了，你看现代人做的是什么业，他想的是什么意业，讲的是什么口业，一举一动是身业，身与意三业都不善，说会有好果报，在佛经常讲无有是处。这讲一些迷信都没有，中外那些预言提供我们做参考，提起我们高度的警觉，我们再冷眼细观这个社会现象就知道了，那些大灾难不可能避免。怎么避免？除非一切众生都能觉悟，都能回头断恶修善，那些灾难就化解了，但是这种事情不可能，做不到的。所以佛菩萨教我们自度，我们帮不到人要帮自己，一个人回头一个人得到，十个人回头十个人得到，佛道有缘人，边个肯听佛陀的教诲，边个肯依教奉行，那个人得到了。 所以我们不要见到社会乱，这个社会要遭大劫难，我们自己好不够运，遇到这种共业。但是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生在现前这个世间，未尝不是好事，对我们有高度的警觉心，逼住我们不用功不得，不成就不得，这种是好的增上缘，是逆增上缘。不处在这种环境里头，我们的警觉性没那么高，生在这种环境才知道不成就不得，不快速成就不得，慢趁慢了一定卷入那个漩涡，快点走出去，快啲脱离，呢种系智慧嘅选择。系真实嘅利益。我哋先体会到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恩德，不是佛菩萨的教诲，老实说我们没有能力脱离这种苦难，我们得到佛菩萨的教诲，佛菩萨的教诲是平等的，有人乐意接受他就得到，有人不愿意接受仲喺度徘徊犹豫不决，咁佢得唔到。所以佛心清净，佛心平等，在乎我哋自己有冇善根福德。因缘我哋而家具足啦，遇到啦，就睇自己有冇善根福德。自己有善根，能信能解，自己有福德，肯做肯于教奉行，这种是有福了，知道自己点修学，点帮助人，所以无论同咩人相处，同一切众生相处，绝对唔好违背六和六道。六和六道就系呢度讲嘅和为待人。呢、这个和如果用佛家嚟睇，就系六和，为就系六道。处处要学谦虚，要学忍让，唔好同人相争。而家嘅社会提倡一切竞争，呢两个字太可怕啦！我哋听到呢种讲法，睇到呢两个字，感到恐惧。彼此互相竞争，互相不忍让，这个世界走向毁灭。所以这个名词在中国古籍里头找不到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